是999一瓶，现在花1999买一箱送一箱再送一箱，再送给您1000块钱的电话话费，相当于啊一瓶茅台好酒才55块钱。现在4007108888的订购电话非常的火爆，原浆酒啊它不勾不兑，纯粮食酿造，所以酒香更加突出，空杯留香持久，所以这款茅台茅香玉液原浆酒档次口感都不容置疑。手机扫描每瓶是999元，三箱18瓶就要18000了，现在1999买一箱送一箱再送一箱，还送1000块钱的乐化通信网络充值卡，最后的半分钟了，名额还剩下6个，看您打电话的速度够不够快了。4007108888，4007108888，立刻拨打进4007108888。 您即将收听的是《大城小事》。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代班主持人徐然，大家好。 哎呦，这个声音听着好清新呐、 之前听过吧、 听过倒是听过，我们特别好奇上面的空气好吗？ 特新鲜。 嗨，因为徐冉是一个高个儿的姑娘，又瘦又高， 1.94米。 真的假的？你别吓我。 再减去24公分吧。 啊，您是1.7米啊，一个姑娘，当年的足球宝贝啊，这个现如今，哎呀， 世界杯小姐 啊，对对对， 足球宝贝， 是世界杯小姐，对对对对，关键是太高了啊。不过其实，除了上边的空气我很关心， 嗯， 还关心一个事儿。 什么？ 最堵的九月有一个世界无车日，你知道吗？ 哦，世界无车日 啊， 我略有耳闻。 是吧？ 嗯， 上个周末呢，记者也是在大街上随机采访了，他还数了一下，差4个就到水浒了，104名路人，只有9个人听说过这个日子。 嗯， 有一位市民赵杰是为数不多能够准确说出无车日日期的人。 哎，知道挺多、 对，他知道哪一天啊？他说了，去年无车日，我不是开车闯无车区，以为要挨罚，整天提心吊胆好几天啊，所以他记住这一天。其实这是一个大家这个倡导的日子， 嗯， 民警叔叔是不会拦您的， 嗯， 所以呢，他倒是记住那天了，9月22号是无车日， 怪不得呢，有故事、 啊、是。但是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一天呢，大家对于9月22号是什么日子，你比如你问问大家、 嗯、 哎呦脑洞大开呀、 嗯、 很多 人， 比如市民张小姐掏出手机查查备忘录啊，这天哪儿打折啊，哪儿店庆，我得记下来，哎呀，11之前我得买点东西。女孩 是姑娘的套路哈。 哎呀，一位大学生一听什么9月22号啊，我订的那新的 iPhone 还有3天到货。你看这孩子关心的是这个。 嗯， 当然要是提起这个交通问题来，很多市民都有一肚子的话要说。 是， 比如说市民刘先生说，虽然说我不知道哪天是无车日啊、 嗯、 但是汽车开不开我一点也不关心，能不能先把电动自行车给禁了？ 是，这电动自行车有的时候太危险、 啊、是吧、 嗯、 一点声都没有嗖嗖的在路上横冲直撞，太危险了，你们能给呼吁呼吁吗、 嗯、 啊，这个我们也只能把这事儿跟您照直说啊，我们也只能干这点事儿， 嗯，呼吁呼吁 啊，这是别人也不听我们的、嗯、是吧。还有不少市民一听这问题就连连摆手，有位姓崔的女士说，现在什么节呀，什么日子，说法太多，叫法也多，哎呀，谁能弄清楚啊，只要不是放假的日子，对我也来说就是工作日。 嘿，说真实在、 啊、是吧，是不是无车日，反正我都得提前1个半小时出家门。 嗯， 你要是真无车日，地铁还得限流排队呢，对吧、 嗯、 在采访过程当中，有些市民啊对于放弃开车，但是可以放弃开车，我得有点条件，一听这条件都特刻薄。 嗯， 比如说啊，有人说如果车接车送我就不开车了。 嘿， 这还用您说呀， 想挺好 啊，我也是这么想的。还有人说，如果家门口公交车一路畅通啊，我就放弃自己开车啊。有人说了，不奢求出租车能够提供专车式的服务，约车有人应答，上车不横眉冷对就行啊。 他可能遇见的的哥吧，他类型不一样。有些的哥他就是热心肠， 嗯， 你想清静会儿吧，哎呀， 老跟你唠嗑， 全是灌口， 嗯 啊，你说你得对我热情点儿，因为我哥哥的都是跟那个80后的演员一样， 嗯， 你就是冷面。哎呀，还有人说，如果地铁不挤了，而且有座，我就绿色出行。 哎，我觉得其实这也合理哈。 啊，是是是，仔细想想，其实市民玩笑间勾勒出一个未来公共交通的一个蓝图需求，对吧？大家说的都是自己的一些想法。 嗯， 你比如说地面公交专用道连成网络，公交车每天都能够像单双号期间一样跑起来，地铁网络越来越密集，大家出行有更多的选择，可以逃避拥堵，专车这些新型的出行模式更加合理合法。反正总之大家选择的余地更多一些呗， 嗯， 是吧？哎呀，所以这个9月22号啊，如果您不知道的话，我们算给您提个醒。虽然说警察叔叔不罚大家，那能不能您也那天 别开车， 尽量的不开车，是吧？ 嗯 嗯, 嗯。 当然了，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是，您要是放弃开车，您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您对于未来公共交通的需求蓝图，您有什么样的这个希望？ 嗯 啊，都可以， 咱们大家一起来聊聊。 哎，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嗯、我们的交流方式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好，咱们再来看一条哈。最近呢，我们的记者在东中街看到了挺奇特的一幕哈，就是这十来辆自行车， 嗯， 居然一溜烟的都拴在了这个马路一侧的隔离护栏上，然后呢，结果就只能让这个旁边的骑车人纷纷避让。 不是拴护栏上。碍事儿啊，这个 我们挺奇怪的哈。所以我们这个记者也问了问这个附近正好有便利店的这个工作人员，就说了说最开始啊，其实是不少人呢是选择把这个自行车停在他们这个便利店门口， 嗯， 但是呢没过多长时间这物业就不让停了，所以没法啊，大家只能就把这个车停在了这个隔离护栏上。你说这停在隔离护栏上它能不影响别人吗？ 那是、啊、 哎，果然你看啊，这上周末市民王女士呢就到保利剧院去看戏， 嗯， 眼看着演出就要开始了，这话剧开场了可是一时半会儿进不去啊。 为什么呀？ 影响人家演员发挥啊，是不是？这是容易影响人家台上的表演效果、 哦、 所以呢着急啊。你说这着急怎么办呢？就骑着自行车，这王女士绕了保利剧院绕了2公里， 嗯， 愣是没找着能停自行车的地儿。 哎，原来都是开着车找停车位、 嗯、 你知道吗？ 现在是骑着自行车找停自行车的地儿都不好找、 哎、 但是你说这怎么办？这车子还得停，不能随时扔啊，随便扔啊，你说是不是？ 那是。 后来就在路人的这个指点之下， 嗯， 王女士呢就混到了700-800米开外的这个居民区，才终于把自己的自行车给存了。 不是旁边就没有那种停自行车的点吗？车盆、 哎、你看啊，这个保利剧院啊，它是在东四十条，东四十条咱们都知道、 嗯、 闹市区，车流量也大， 是是是， 这儿又有地铁站又有写字楼，居民区都有，人流量也很大。 嗯， 但是我们的记者呢也是几经走访发现，自行车在这儿确实是找不着一个歇脚的地儿。 是因为 停车比较困难。 嗯，一个是困难，另外好像那一片有很多单位倒是有车棚，但是一样哈、 嗯、 人家的单位车棚不对外开放。 是，你说只能是比如说我们单位的人，哎、 嗯、 你可以停我们这儿，你不是我们单位的人、 嗯、 对不起，不能让您进了。 嗯， 所以你看这事儿啊哈，9月份咱们刚才说了被称为北京交通的最堵月。 哎， 你看这有人愿意骑自行车，但是这上路容易啊，你说这车放哪儿啊？所以说咱大家可能也愿意选择无车。 嗯， 但是如果说能有一些地方让咱们有地儿停， 嗯， 那我相信哈，可能更多人都愿意选择这种相对绿色一点的方式。 是， 咱现在不都号召运动吗？ 啊， 这个骑自行车是不是还能锻炼身体？其实真的挺好的一选择哈。 关键你们家住哪儿哈？这个人家说了，合理的范围呢，大概是5公里左右，你骑个自行车还行、 嗯、 啊。你要是离单位50公里，你骑自行车。环法也就是这样了吧，一天。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刚才不是说了吗？ 嗯， 这个你怎么着能够不开车呀？反正大家都有一些条件。这个像我这种骑自行车，你能够找一停车的地儿，这个条件按说不算苛刻， 哎、非常合理哈， 是吧？ 嗯、 所以希望有关部门呢能够尽快的解决这个问题。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话题，就是您认为如果不开车，您有什么样的条件？对于北京的交通出行方式，您有着什么样的蓝图需求？ 嗯，有什么愿景？ 啊、 咱们一起来聊聊、 哎，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嘎的一下都没了，说哎，没你的事儿，你有点小黑 啊，是吗？ 啊，就是不是关键 的事儿， 他对比一下，您糙老爷们像我这样的事儿就显大啊，他呢都在 年纪显大还是事儿显大， 事儿显大呗。 声显大。 对，他那绳都在上边飘着，高，所以落下来有点难啊。不过稍会儿，兴许我劲儿没那么足了，他的声就显大了。 好嘞。 博万博金说，交通是城市复杂的大问题，这个公共交通的主导作用是不能够回避的啊，其他的都是愿望。 嗯， 没错，就像您说的，大家得首先保证绝大多数人出行的需求，所以有的时候您看公交专用道不就是为了保障这些公交出行人他们能够有更多的便利，所以我觉得这真是挺好的，关键还有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哎呀，这两天有一张照片又引发大家关注了。 啥照片？ 安检员在工作岗位上一边抽烟一边玩手机。 哎呦，挺清闲。 这两天我清闲、 嗯、 啊， 你看 这 一边抽烟还一边玩手机。 是是是，说的是地铁安检员啊、 嗯、 我看了这照片之后我也很纳闷，你怎么能这样干呢？ 是，按理说他们挺忙的呀。 对对对对，这照片是这样，有一个男的呀穿着地铁安检员的制服坐在监控器之前，你看抽烟的姿势，翘着腿一边啊，对，帅吗？而女孩看的角度跟我们都不太一样。 哎，我戴着引号，戴着引号、 哎，一边抽烟一边看手机，也没办法判断他到底是不是在认真工作呢。这组照片就引发了网友对于安全工作的讨论。 嗯， 有一名网友说了，大部分时间安检员，你看他我们排队哈过包，他都不看那屏幕啊。你说这种算不算是人为制造拥堵啊？这个起什么作用啊？是吧？ 也有不同的声音哈， 也有一些网友认为安检人员非常辛苦，一天工作时间至少5个小时，最长15个小时，一站就是一天，一个月工资不到2000块钱，这是他们内部人自己说的，要不然 了解、 啊、对，关键这些细节他们怎么知道的呢？ 嗯， 别说这张照片啊，还真是个乌龙事件。 嗯，找着出处了。 哎，记者呢联系到了照片里边这个主人公男安检员小卢。 嗯， 小卢说，下了班以后啊，我们觉得这领导啊不会再看这个监控了、 啊、 我们是闹着玩，首先是下班以后地铁都关门了， 嗯， 同事给我拍了几张照片， 嗯， 事发地点呢是地铁8号线的货营站啊，当时地铁已经结束运营了。 嗯， 小卢说了，说由于此前呢，我自己的工作表现也不太好、 嗯、 啊，那时候据说公司已经有辞退我的表打算了 啊， 这不是拍完照片没几天嘛，与其公司炒我不如我炒公司啊， 干脆回家了， 辞职了，我回家不干了、 嗯、 回到老家之后啊，有一回跟朋友一块喝酒聊天，聊聊自己在北京的生活吧，就把这手机的照片给朋友看， 嗯， 朋友顺势就拿着他的这个账号啊，他就登在微博上、 啊、就给发出去了， 给发出去了、 嗯、 由于当时就几个朋友知道，小卢也没把这事儿放心上，直到昨天下午2点小卢接到朋友的电话才知道出大事了。 呵， 哎呀， 摊上事儿了， 赶紧把这微博删了吧。 嗯， 不想把这事儿闹大了，给单位带来影响啊。虽然是我把他炒了吧，那也不合适啊。 嗯， 昨天下午3点呢，北京地铁在其官方微博上回应说，经核实，照片呢是去年年底8号线货营站一名安检员，这名安检员已经在去年12月由8号线所属的分公司退回服务公司了，也就是说不干了。 嗯， 同时呢，北京地铁将责成所属分公司加大对安检服务公司的管理力度。 嗯，也就是说属实哈，这事儿对上了。 就是这事儿虽然说是对上了，但是时间对不上啊。人家再说人家也不干了，人家是下班之后摆拍的。不过这也是引起了大家对于这件事情关心。 是， 就是现在地铁安检很多，有些地铁站还是人物分检啊。 嗯， 一方面我们是希望能够保证大家的这个安全，另外一方面希望他们能够真正能够认真做责，以身作则、 嗯、 认真负责，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安全。 是， 你要是走个形式跟那儿糊弄糊弄，一方面安全保证不了，另外一方面大家前两天下雨，我跟地铁站外边站了10分钟才轮到我安检 啊，人太多是吧？ 对啊，小风一吹，下雨，哎呦，那叫一个冷哦。所以你就是别让大家人为添一些添拥堵是吧？ 嗯、 这所以什么事儿得做的有意义，您说呢？ 嗯， 哎呀，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您认为无车日是不是应该能够不开车？ 嗯， 让您不开车有什么样的条件？ 有不少听众都给我们发来了这个信息啊。 啊， 那我念一条。 行行行。 哎，有一位叫小骆驼99最棒。 嗯， 挺棒。他说这个家中没车，哎，所以说这无车日、限行日都跟我无缘。 嗯， 但是哈，我想交通其实是一个人人参与的这个过程。 嗯、 他也说了，说我还是倡导将来以自行车出行为最多的选择。 嗯、 为什么呀？你说既环保又能锻炼身体，而且还不会因为堵车而烦恼。 哎， 你看选择骑行的人还是挺多的、啊。 是是是，不过我不是给您泼冷水哈， 嗯、 这话题我们要是3月份说，相信有很多人响应您的号召。 嗯，怎么着？ 这都9月份了，马上一入冬天，骑自行车就 就更冷更受 罪了， 对啊、 嗯、 西北风一刮，您家要是住南边往北城上北城上班的，哎呦，我们当年上学的时候就在北边、 哦、那个吹， 哎呀，上班的时候上学的时候顶风骑车，这确实有点累啊。 嗯， 张辉说，我放弃开车的条件其实挺简单的， 嗯 啊，就是在国贸或者大望路增设公租自行车， 嗯， 无论是去单位还是回家看爸妈，这问题都解决了。我盼望着呢，希望年底有望实现哈。 至少这是在国贸或大望路上班的哈。 对，他们家肯定住那一片啊、 嗯， 这很方便。我们也是 看着哈。 是是是，我们也期待这事儿，应该是不难解决。 嗯。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成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徐然，大家好。 嗯，接下来。我们来说点别的事儿。 好，刚才是提到了上学的时候骑自行车哈。 嗯、啊。 上学的时候也不光骑自行车，咱聊聊别的。 啊。 您上大学的时候第一件事先干点啥呀？刚开学的时候。 哦，那食堂在哪儿？ 得了， 有几个 食堂姑娘漂亮吧？ 没有没有，先看食堂有几个，哪个食堂好吃。 我得先给你报一料。咱们今天也就说说这个刚上大学的事儿。你看现在刚上大学的学生们啊、 嗯、 人家就已经不一样了、 啊、 比如说这刚刚考上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生的小王格外轻松、 啊、 随身就带了一个装电脑的双肩背包，你要问他他没行李吗？还真不是、 啊、 他说我刚一到学校我就收到我的行李包裹了，我爸妈这时间算的可真准、 啊、 这什么时候这什么事儿哈、 啊、 解释一下，这其实呢是现在随着这个快递业的迅速发展，开学季呢越来越多的高校新生入学都选择寄行李了，也就是说人家不用大包小包的扛上火车扛上飞机， 嗯， 所以呢现在不少高校门口这快递包裹是堆积成山。 现在孩子想的哈都是轻车简从是吧，就是基本上这些包裹都是快递来， 哎呀，这个、 啊、行李都是快递来， 对，也主要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比较发达嘛，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 啊、 是不是， 哎呦， 暴露年龄了吧？ 是是是，咱俩之间差一轮呢。 也调查显示哈，不仅仅是他，为了避免携带行李坐车的麻烦，有60%以上的学生们都选择人未到，行李先行。 哦， 你只要把时间掐算好，人到的时候，这行李也到了，你想多方便哈。 人到也是。 你比如说，如果在北京上学， 嗯、 这个老家吉林长春的这大一新生。小王就表示说了、 嗯、 说他是开学前几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到的北京， 嗯， 没有行李的束缚，这一家三口还玩了北京好多景点，你说这是不是一挺好的事？ 对对对对，没负担了。 嗯，那你说啊，这经常用快递的其实也不只是寄行李、 嗯、 还有啥呢，就是这学生们都爱网购， 女学生女同学， 男学生就不网购，我不信， 少得多。 你比如说哈，我们还采访了一位这快递员，中东快递的一位快递员就说了，说他负责这个北外校区的快递递送工作， 嗯， 开学这几天就明显感觉快递特别多， 哦， 而且你知道吗？他跟你持同样的观点，他说可能是因为北外的女生比较多吧， 啊、 爱漂亮，爱美食，爱买东西。 你看，你上建工学院门口，你快递员肯定特精神，建工学院都是男生啊。 是吗？ 啊！ 但是你说你不网购， 我们家孩子尿不湿，有时候在网上买。 你看，你肯定也网购，别老说我们听的啊。但是韵达的一个快递员呢，就向我们吐槽了，说你看啊，这小包裹还好，不占什么地儿、 嗯， 他们就怕那种大件行李包裹。他说我这车小啊，一回运不了几个。如果大家不尽快来取的时候，还尽快来取的话，他其实根本放不下，你知道吗？他还说有一种更尴尬的情况，就是这。时间没掐好，快递比人先到。 嗨，那谁给取去这玩意儿？ 这小白也就说了哈，说他们班有好几个就是新生，从家往学校寄行李的时候，人就先到了。那怎么的？就是人就没到，快递到了，这怎么办呢？ 嗯、 就只能向他们的辅导员呀、啊，或者是学哥学长们求助，让他们帮忙签收、 嗯。哎呀，你说要是赶上一不靠谱的学长，雁过拔毛，你送的是什么呀？有特产吗？先给我尝尝。 您吧， 啊、 干过这事儿吧？ 我们那时候还没快递呢， 是吧？所以我们这也有一些辅导员就说，说现在这帮学生们这人还没见着，就先见着了他们动辄几十斤的彪悍行李， 嗯、 有的我一个人都搬不动， 嗯、 还得请学生帮忙，也不知道是男是女哈。你要我，我可能真的悬。 就你那小细胳膊，你能扛起多少斤的米？ 我呀， 啊，你们家买米肯定不是你干。 我觉得30斤至少我能扛吧。 哟呵， 我话说大了吗？ 不知道，楼上有健身房，到时候咱拿一30斤的哑铃先试试。 好嘞。 不过话说回了，现在新时代了哈，孩子们这样的一种选择也挺方便的。 确实方便。 是是是，但是有的时候呢，这方便与此同时呢，这同学之间的友爱是不是从这个？ 对对对。 钱钟书先生说，谈恋爱是从送书开始的。你知道吧、互相借书送书开始的。你说现在大学生今后说啊，我谈恋爱是从收快递开始的。 嗯，你看李凯想的还是这个、 嗨，是不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呢？大学生那边忙着收快递，我们来看看一年级的小豆包哈、忙着干嘛。刚刚上小学6岁的小淼拥有了一个新玩具智能手表。 呦呵， 啊，这是他妈刚刚为他购买的新学期的礼物。 人家待遇。 啊，这那不一样，不光是这个玩具哈、据说戴上这款在手腕上的这个玩具，它可以随时的看时间，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呢，可以按一下手表上的一个按钮，向爸爸妈妈发出警报，还可以在手表上拨打爸爸妈妈的电话。啊，这孩子的家长也放心了，就是我们家孩子在哪儿啊，这一看都知道， 随时能找着。 哎，说我们班有6、7名同学都戴了手表了，我们都挺喜欢戴的。哎呀，反正随着新学期的到来吧，很多家长都为孩子的安全问题开始考虑，寻求这种智能手表哈。但是目前呢，其实绝大多数的小学生在学校期间是禁止使用手机的、 管理规定啊。 哎，对于智能手表这没明文规定， 还没来得及规定呢。 不过有些老师人家不乐意了啊，这个智能手表啊，用 时 啊，为什么呢？因为有远程录音和通话功能，有一些年轻的小老师就说了，你说这玩意儿能远程录音，这不是在监听我们吗？啊，老师在学校讲课，一方面讲课，一方面比如说我刺的你们家孩子一顿，你们家孩子一摁下去之后，那边家长就能知道我在这儿刺的你们家孩子了， 可能有点感觉不被信 啊，说深说浅的可能难以掌握。其实这个不光是监听的问题，你比如说几年前教室是不是装这摄像头？ 哎， 是引发争议吗？ 大家也都在讨论。 对对对，现在几乎所有的幼儿园在教室里边都安装这种设备啊，这个也是为了保护孩子嘛。教师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不会担心摄像头会影响自己的教学。和这个监控摄像头相比，儿童智能手表对于单个学生的安全保护作用更大。至于对于儿童智能手表有监听教学的担忧呢，其实我认为教师大可不必如此紧张。啊，有的饭店，你比如说我们同那个听众还说呢，说为了改进一下后厨，人家后厨还能参观呢，对吧？ 是改透明的那个， 是吧？是吧？ 对对对， 你大家吃饭放心，你开放式的教学也能让家长更加深入了解教师的这种，首先辛苦吧， 不容易嘛， 对 对对， 对吧？ 确实是很辛苦嘛。 所以我觉得大可不必紧张，以后兴许这也成为一种必备装备的，是吧？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新鲜吧，确实新奇，觉得不知道他会让家长知道学校的一些什么行为。 现在很多的老师都是上课的时候发给家长一个微信 啊， 说一下你们家孩子表现如何呀、 啊， 甚至于每天中午吃什么饭也拍个照片让家长看看呀，沟通无处不在，是吧？这种保护孩子安全的这种新的装备也可能会成为一种必然。 好嘞，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分享一条，哎，这个也跟刚才讨论的些许有点类似哈、叫家门口安装摄像头，侄子诉叔叔侵犯隐私。 哦，刚才那是智能手表监听，老师不乐意。这是叔侄俩人。 叔叔不乐，侄子不乐意了。 哦，怎么回事？ 这叔叔啊，在家门口安了一个摄像头 啊， 竖在这对面的这侄子哈说，你看啊，你在我们家安了这个，你在你家门口安了这摄像头，我觉得我们自己家的隐私权被你侵犯了。所以我就起诉了，要求这个叔叔拆除，或者是你调整一下这个摄像头 啊， 并且赔偿精神损失抚慰金3800元。也不知道他这3800是怎么出来这数啊？我们来听听。 这个诉叔叔的这个人呢，他叫小万。 嗯， 他说他跟叔叔老万两家院落呢是面对面的这个胡同。 啊，对门。 对，2014年的6月份， 嗯， 老万呢在自己家门口私自装了一个摄像头，就对着这小万他们家。 嗯， 那通过这摄像头啊，据他称可以窥探到他家的隐私。 啊， 他就找这个村委会解决呀。 啊， 但是这老万说了，我就不拆。 啊，就不拆， 啊，就不拆， 哦， 所以呢，他就在人自己上手了，就在2015年6月份把这摄像头给拆了。 反正你是我亲叔叔，我拆了，你能把我怎么着？ 哎， 啊， 你看啊，这就事儿来了，派出所呢就为这个让小万赔给老万800块钱。 哟， 你不能白拆我摄像头， 是 吧？ 是， 这派出所是秉公的。 嗯。 后来呢，老万呢就又在大门的这个。这是应该叫梁吧， 嗯， 就上面又装了一个，又重新把这摄像头给装上了。但是你看这侄子啊，人家既然已经拆过一次，人是不是特别不乐意？人家就觉得说你这行为其实严重侵犯了我的隐私权， 嗯， 你不仅要拆，而且你还得赔偿我精神损失抚慰金3800元， 嗯， 还要退给我这派出所，让我赔着800块钱把这摄像头拆了，或者是改变位置， 嗯， 不能再监控这胡同了。 也就是说，你那摄像头你对着你们自己家，我没意见啊。你不能对着我们家门。 是， 嗯， 但是你看这叔叔也有说法啊。 哎，对，他为什么要装这摄像头呢？ 听叔叔说啊，听说叔叔说这我们家的车呀在胡同停着的时候老被划， 嗯， 而且啊他们家的租客比较多， 哦， 为了安全起见才装的这个摄像头， 嗯， 但是摄像头呢还是直射胡同的，他不能自己转，并没有照到别人家， 嗯， 也没影响到别人生活， 嗯， 所以呢他也不同意，你说这俩人就杠上了。那目前这个案子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哎呀，其实你说街里街坊，而且不光是街坊，你们俩 这都亲戚哈， 对，叔侄，你能不能商量商量这个什么事儿 呢？ 都闹到村委会、派出所，这回好上法院了。 嗯， 要不然你们俩摄像头俩家共用一个监视器。啊，互相 都看着点， 对，你互相能够让大家胡同里边的安全能够更好一些呗。 嗯， 反正这事儿能商量，好说好商量，不会引起大家的不满， 还是多沟通。 哎， 嗯，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吧。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的是，如果让您放弃开车啊，您有什么样的要求？陈爱国是一位远在日本听我们节目的一位听众朋友。 哇， 啊，他通过网络来听吧， 走向国际了吧？ 他说在大阪，每星期五叫是无车日。啊， 我来翻一下， 啊， 人家写的是 No My Car Day。 哦，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开私家车。 哦， 嗯，就不开自己家车。 那有什么条件呢？ 开别人家车呗。就是坐地铁啊，在这一天还有优惠。 啊， 比如说平时860日元的，就是这一天的往返地铁券 啊， 这一天就是这周五这一天只卖600日元，大概就是打了个这八折吧，八折左右。 啊，八折，你看， 嗯， 你看，女孩网购她有经验，张口就能算出来打几折。 因为我是理科生。 哎呀，理科生还是网购的多，你知道吗？还是有经验。 精明。 啊，灰心说了，说我觉得如果倡导骑车出行啊，最主要的是应该先得治理一下电动自行车的问题。 嗯， 这电动自行车速度快不说，不遵守交通规则人太多了，拉东西拉人，这超规定了吧？ 嗯， 哎，你别说，我这两天还特别有感触。我们家路口有个电动自行车啊， 嗯， 也不是一个，就看见过好几回了。 嗯， 等红灯的时候吧，他老往前蹭。他一往前蹭呢， 啊， 正好我右转弯，正好是我右转弯必经那个路线， 啊，憋住你了就。 哎，这个你摇摇窗，我跟你说，麻烦您往后让让。可是你一回两回三回四回老这样，确实是他就不知道应该停在停止线后边。 是 啊，这确实让我们头疼。 我觉得交通这事儿哈，其实不仅仅说这个电动自行车要遵守交规， 嗯， 其实行人包括车辆都应该遵守交规。比如说我今天在广渠路上看有一车。 嗯， 一个什么车我忘了，就是一个女同志开的车， 啊， 直接在广渠路上逆行，把我给吓的， 哦， 哎呦，我就说了，我说， 哎呀， 咱们这么大人了，难道不知道这机动车不能逆行吗？ 是是是， 你说多恐怖啊！ 估计是仗着那个条路上没监控啊，不知道那个老万小万那想法能不能够让更多的路面上能够有一些盯着这些违法开车的司机，是吧？ 这摄像头逼着人家不装了哈。 来，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另外的事儿哈， 嗯， 这个。我能帮助你开发右脑，找工作发展，对你工作发展事业都有了。我能帮助你开发右脑，让你能够男朋友你也有了，反正总之让你对你有好处啊。这当然是量身定制的话了， 就是， 对别人说的话可能是什么帮你找工作呀，发展事业呀， 嗯， 你知道吗？各行各界的成功人士其实都是我的弟子。 真的吗，李凯？ 真不是我说的，这是一名博士开了一公司。 嗯， 说招收学徒、 哦、 啊，采用传销的模式疯狂发展下线实施诈骗， 能骗着别人吗？ 能。今天上午呢，这个大型诈骗集团已经被海淀警方打掉，目前17人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拘留了。 嗯， 这个7月份以来啊，多名事主陆陆续续到海淀分局清河派出所报案，反映有一个长城巨龙公司的马博士以收徒的名义诈骗了几百块钱到几万块钱不等。 嗯， 民警就调查发现，这个负责人呢、啊、自称马博士，说自己研发了什么红宝书啊、极速人脉王啊、极速财富王啊，这些理念， 嗯， 都是发财的哈。 嗯， 能够帮助人们开启右脑，使人变得更聪明，然后你就迅速致富。 嚯、 啊能够通过意念给人看病。反正你别说，这说完了之后竟然真有人信啊。反正他们召开了很多洗脑会议吧，专门吸纳会员，听课你得交钱，不能白听，留会费啊，333333。 嚯 啊，你怎么不散了呢？哎呀， 是不是现在散了吗？ 是，这不是被抓了吗？ 嗯， 你别说这马博士哈，一查还真是某高校， 真是马博士， 真是博士毕业生。毕业之后啊，没找着好工作，也没有投身到社会工作当中去， 嗯， 而是利用自己所学设计了一种挣钱的模式。 你看看、 啊、 没用的正道上， 是把自己打造所谓无所不能的马博士，成立一公司专门骗人钱。这马博士落网之后，终于吐露出了一步步诈骗手段和过程。 哎，怎么着 啊？先跟大家说说哈。 嗯。 开会的时候，他会以什么红宝书啊、极速财富王、极速人脉王啊这些幌子，以其虚构的事实的方式，声称帮助会员开发右脑。还有什么养生养颜快速致富， 火 啊，养生养颜估计是给女学员准备的。 嗯 啊，反正收钱呗。据说那个学习了挣钱方法之后呢，你就能够利用你这种方法挣钱了，而且是什么叫普世弟子是3000块钱 啊。 你要是想进阶，你还得 高级一点， 哎，入门弟子你得交3万块钱。 火 啊，其实这些所谓的更高级的挣钱方法都是蛊惑人心，诈骗钱财。目前这案子还在审理当中，还是想提醒您，您别什么都信啊，这不靠谱的消息您怎么能信呢？ 哎，我觉得啊，其实有一点就一下能把这个戳破了。 啊， 怎么样？但凡让掏钱的， 一概不干。 对，绝对不行。只要掏钱就不行。 那些女孩网购往外掏钱的时候，他们怎么不想想呢？ 我们能换回来东西、啊。 哦，呵，剁手这个词儿对于网购的女孩是有的时候是应该警醒的啊。对于很多想发财的人，您也得留神，别让骗子给您钻了空子， 是 吧？ 是，一定要提高警惕啊。 啊，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吧。 嗯 啊，今天还有很多人都在说这个绿色出行的事儿。 嗯， 老周说了，说别说存自行车了，现在骑自行车车道都快没了，路边都停满了车，这往哪儿骑呀、啊？哎，这一说就是心痛的事儿哈。 嗯， 有些占道违法停车的司机确实也是缺乏公德心，也得给他们贴条、 嗯、 啊。 还有这又见青天也说了， 嗯， 咱虽然开车，可是咱开的是电动汽车、 哦、 环保的哟。 哎呦，不错， 我觉得这也挺好哈。 是、嗯、现在参加摇号也不见得是肯定能摇上、 哎、也没有那么好摇， 就是大家都是有这样的想法呗，环保、嗯、嘎了一下就没了，就是提醒你声响那位、 哦、 啊，坚决支持取消电动自行车，没声速度快，关键是很多人真把自行车当摩托车骑呀、啊，这差点都压弯了，这个 真是挺危险的、 啊、是吧？ 想想就恐慌。 哎，来，最后还是有件事也提醒一下大家哈。 嗯嗯，好嘞，那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小学门前有条路，坑洼不平，车又多，这是哪儿呢？ 哪儿啊？ 这你看现在开学了是吧？ 嗯， 望京家园，望京花家地，对不起。望京花家地实验小学方舟苑校区的家长们特发愁， 嗯， 因为学校门前有一条路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开裂了，凹凸不平，这孩子和各种车混行在一起非常危险。 嗯， 比如说昨天上午9点半，咱们的记者就在学校门口看着了，说家长反映的这条小路啊，在北四环一家商场的北边，仅仅5-6米宽，这个路的尽头呢就是学校的西门，西门周边的路面颜色比较新，所以一看啊就是新铺的，相对比较平。 嗯， 但是这个路北方舟苑小区西门附近大概有6-700米的这个路面裂了至少有5条缝，而且都不太平、 哦、 那你说现在就是他们去采访的时候正好赶上学校的孩子们在操场上做操。 嗯， 就有一家长就隔着栅栏边看小孙女做操边跟我们介绍了一下情况。他说这条路啊是方舟苑小区建好以后就有了，这个破损的情况非常严重，也已经有好几年了。 好几年了， 是好几年了都没人管。但是你说这在小区外，所以物业人家也不管、 嗯、 大家也不知道该去找谁。所以呢你看这个 这估计是姥姥辈儿的哈，外婆辈儿的就比较担心了，还说这条路上车来车往，每次看见这车跟孩子们在一起，他都觉得挺担心的。你想想也确实觉得危险。 是。这个事儿，我觉得呢，就是说，比如说市政部门不归物业管，市政部门是不是应该管管？ 嗯， 到底该谁管？您别让这好几年的坑洼路这个补丁楼补不上， 嗯， 孩子是未来的花朵，您得精心照顾花骨朵，对不对？ 至少得知道找谁哈。 嗨， 嗯， 来看看大家发来短信。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发展公共交通哈，有一些愿景，比如说什么样的条件下您就可以不开车了，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嗯， 节目最后呢，我们用那时花开的这个话来说说啊，他说我希望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多设公交道。另外，我建议人们迈开腿多走走， 嗯， 一方面锻炼了身体，另外一方面也减轻了交通压力，对吧？ 对， 这倒也是哈。这个路不远，比如说3公里，建议您就走着腿着。然后呢，比如说您要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情况呢，您就可以选择其他的这个方式。总之也是希望您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交流和互动呗。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希望想说哈，还有很多的事儿想跟大家说说，比如说来看看路况吧。 行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更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老公，你开这么快，外面气温又那么高，轮胎受不受得了啊？ 没问题，咱家的车装了铁将军胎压，四个轮胎压力全是2.5，平衡又安全。 想到安全，想到铁将军。 自驾存美景， 用它。 事故找证据， 还用它。行车那些事儿，安全放心交给他。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好，听众朋友，目前北京的主要路段基本行驶正常，提醒您小心驾驶。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 我是徐冉，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下期见。 嗯，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2015，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正装饰，专注品质家装18年。 邮储手机银行转账免费了，2015年全年，邮储银行全国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进行行内硬币转账，跨行汇款均免收手续费。更多精彩，敬请关注邮储银行一路有你活动。 中信银行带您逛中网，62开头中信卡经专属渠道购票，享15%优惠，更有小额沙娃签名同款球拍达标获赠。微信关注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回复中网报名吧。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医疗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边去。